Thank you.

咱们见了面面如一，哎呀拉花花呐。

天的华夏神韵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